智慧篇第十六章。 因此， 天主用同样的动物来惩罚他们，使他们受许多动物的残害，很为适当。正与此惩罚相反，你却恩待了你的百姓，为满足他们的食欲，给他们预备了珍奇的美味，鹌鹑当作食物。那些想进食的埃及人，一看见上主遣来的丑陋的动物，连原有的食欲都失去了。至于你的百姓，虽遭受了片时的饥饿，却分享了奇异的美味，因为埃及人残忍无道，理应遭受难挨的饥饿。至于你的百姓受饿，只是为叫他们明白他们的仇敌受了如何的痛苦。以色列人固然也受到了猛兽的残害和毒蛇的咬伤，但你的愤怒并没有坚持到底，只不过是为警戒他们，使他们暂时惊惶，获得救援的标记，好想起你的法令。凡转向这标记的，并不是因着所瞻望的记号得救，而是因着你万民的救主。借此你向我们的仇敌证明，是你救人脱免一切灾祸，因为蝗虫和苍蝇咬死了他们，却没有医治他们生命的方法，因为他们理应遭受这样的刑罚。但是你的子民却没有为毒蛇的牙所制胜，这是因为你的仁慈前来救助，治好了他们。他们被咬后即刻获治，是要他们纪念你的话，免得他们深深遗忘而不注意你的仁慈。医好他们的并不是草药，也不是膏药，上主，而是你那治好一切的话，因为是你掌握生死的大权，引人下入阴府的门而又领回。人固然可以因邪恶而杀人，却不能使已离去的神魂再回来，也不能解救一个被囚在阴府中的灵魂。逃出你的掌握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为此，那不肯承认你的败类，遭受了你大力手臂的打击，受那含有的大雨、冰雹与无情暴雨的袭击，并为火所毁灭。最堪惊奇的是，在能熄灭一切的水中，火焰反而更为炽烈。因为世界都为一人而战，有时火势缓和，免得烧掉那些为对付不前进的人所派来的野兽，令他们见了自知难逃天主正义的追击。有时火在水中反烧得异常炽烈，为烧尽毁灭不义之田的出产。相反的，你用天神之粮养育了你的子民，他们不必操劳，你从天上给他们降下了现成的食粮，具有各种美味，适合个人的口味。你赐予的食粮合乎取食者的嗜好，随着人的愿望而变化，这表明你对待儿女如何恩爱。雪和冰遇着火并不融化，这是使他们知道为毁灭仇敌的收获，火曾在冰雹中炽燃，在雨水中闪烁，但为养育一人，火却忘记了自己的本能。实在，受造物都服从你自己的造主，致力惩罚不义的人，恩待信赖你的人。因此，玛纳就依照你那养育众人的恩宠，起种种变化，来适应需求者的愿望。 为使你所爱的子女们知道，上主，养育世人的不是各种果实，而是你的言语保全了信赖你的人。因为火所不能烧毁的，因着温和的一线阳光立即融化，使人知道在太阳没有升起以前就应赞颂你，在曙光破晓时分就该祈求你。因为不知恩者的希望就如冬天的霜，势必消融，逝去又如无用的流水。